们，就是他圣灵的同在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请坐。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以弗所书的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为你们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是神的话语。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在基督里养育儿女，由曹庆恩传道正道。愿神与我们同在。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连着几周讲以弗所书的系列呢，你会发现这最近几周都是处理一个一个重大的主题，对吧？关于圣灵充满，来破除我们里面的那个迷迷糊糊的罪人的状态。关于这个基督徒的婚姻，上帝的那个心意和那个盟约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主题，就是在基督里养育儿女。时下关于一些这个亲子教育的书哈，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对吧？非常的多。怎样教育孩童，怎样建立亲子关系。但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这些书呢，你会发现一个特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总结一下哈。你会发现这些书呢，很多呢都是一些方法论的探讨，比如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父母，比如怎么建立孩子的品格，比如怎么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建立美好的沟通，比如如何对待叛逆的孩子等等等等。那我们必须承认，这些的方法，这些的方式的探讨都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对不对？可以帮助我们给父母很多的帮助，其中也有充满了很多的智慧。但是呢，当你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和方式之后呢，你还是必须承认呢，方法和方式本身还是有局限的。还是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些的方式和方法都非常的好，没有问题，也是我们应当去学习的。但我们必须问说，这些与我们的信仰到底有多深的联系？什么意思呢？就是当然普遍恩典当中的那些的智慧，健全的常识，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但是在这一切之上，基于圣经的特殊恩典的救恩的智慧在哪里？或者简单的说，作为基督徒的父母，当然你需要和非基督徒的父母也有类似的学习，也需要有相同的智慧，但是不同于他们的智慧的智慧到底有哪些？或者说不同于非基督徒的父母的智慧在我们的身上有没有更多的体现出来？使徒保罗非常有意思，他一生没有做过父母，对吧？他教导怎样做父母，他一生没有结婚，对吧？他教导我们怎样去面对婚姻。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在某个角度来讲，那个属天的智慧是有这个能力的，去面对他今生要面对的那些复杂的场景。保罗在这短短的四节经文当中哈，特别的提到了几个词，叫做在主里、诫命、 主的教训和警戒。保罗把听从父母和养育儿女都分别给了几个限定词汇，这叫限定词对吧？怎么听从父母呢？是在主里听从。怎么孝敬父母呢？是基于主的诫命。怎么养育儿女呢？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这是限定词对吧？这几个词告诉我们，保罗在讲到亲子关系的建造的时候，他特别的提到了主和主的诫命，主和主的诫命。换言之，他当然相信那些普遍的智慧，非基督徒都有的常识也是值得考量的，有价值的，但是他在这之上特别讲到主和主的诫命。意思是，若不是按照主的旨意听从父母养育儿女，在保罗那里所违背的就不仅仅是说人间的伦理道德，而是说不敬畏上帝。你看保罗将这个伦理背后的信仰帮我们给指出来。其实哈，你仔细想，无论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无论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只要你是一个正常人，你都要学习听从父母，学习养育儿女，对不对？这是基本的。但按照保罗的教训呢，儿女听从父母要在主里，孝敬父母的时候，它不是人间的美德，这是上帝的诫命，它是诉诸于实践。父母养育儿女，说是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养育他们。换言之，保罗在这一切之上，他给了另外一个源头，不是普遍的常识的源头，是那一个信仰的源头。保罗指出了那个信仰的源头。保罗指出说，这一切的伦理道德的背后是信仰的建造，这个跟以弗所书是一脉相承的，对吧？是信仰的建造，没有信仰呢，就很难有伦理道德的建立。而伦理道德在一个人的生命的建立的过程，其实就是他的成长过程，对吧？就是他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会说，一个人生命成长的过程，就是信仰在他生命当中建造的过程。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一个人的生命被建造的过程，就是信仰被建立起来的过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脱离信仰，单独的建造自己的生命。我稍微解释，重点解释这一点哈。那么既然这些都是基于信仰，那么我们就会问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对吧？就是如何才是在主里的基于诫命的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养育儿女呢？因为这些是原则嘛，就是这个原则是怎么落实呢？我们一定要问这个问题，对吧？我觉得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生命记第六章的那段经文，就是帮助我们落实的那段经文。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啊，我记得文哲和以琳受洗的时候，他的妈妈也诵读了这段经文，对吧？可以说是这一个原则的具体的落实。这段经文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我们的这段经文讲的一个原则，就是在主里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那生命记六章的四到九节经文，就是这一个原则的具体落实。两段经文可以说是相辅相成，所以我今天要用这两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叫做在基督里养育儿女。这个主题对我们特别实在哈，特别做父母的哈，好好听啊，或者叫做基督教教育，在基督里养育儿女，或者叫做基督教教育。我跟大家分享三点， 第一，到底什么样的养育才是在基督里养育儿女，或者说到底什么才是基督教教育，就是什么。第二，为什么要在基督里养育儿女，或者为什么要有基督教教育。第三，怎样实践在基督里养育儿女，或者说怎样实践基督教教育，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我们先分享是什么。这段经文保罗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知道吗，其实教训和警戒就是教育的意思，只不过在和合本当中呢，教育的这个意思它翻译的时候几乎不是用教育这个词翻译出来的，它通常都是用教训和警戒翻译出来的。教训和管教其实是指向一个教育的过程，教训通常指向了一个言语的、思想的、知识的层面教训他。管教呢，管教通常指向的是一个身体的、行为的层面去管教他。所以教训和管教组合在一起，其实就是教育的过程，或者就是教育本身。那非常有意思哈，你需要仔细看这段经文，你就会发现非常有意思。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教育和被教育其实是同一件事情。什么意思呢？就甚至父母和儿女同时都是需要被教育的，被主的话语来教育。当然对儿女来说，这个很明显，就是受教育的结果就是在耶和华的道理当中成为顺服的、顺命的儿女，成为一个健康的儿女。对父母来说呢，对父母来说受教育的前提，或者说他们也需要在耶和华的道理当中受教训，这是他们教育儿女的前提。不然经文告诉我们，如果他们不是先受耶和华的教育，他们做父母的时候便不会做父母。经文怎么说？便会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句话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可能你从来没读出过来这个意思，但是这个隐含的意思一定不是模糊的，是非常清晰确定的意思，就是父母要在儿女之先先被教育，父母要对儿女之先先被教育。为什么是说是隐含的意思呢？是合理推导的意思，就是父母怎么才能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呢？请问你怎么才能这样做？就是你先被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嘛，对吧？你先被主的教训和警戒来教育嘛，你先学习什么是主的教训和警戒嘛，然后你才能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的意思。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什么是基督教教育呢？什么是在基督里养育儿女呢？就是父母与儿女同受教育，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父母与儿女同受教育，这个就是把父母与儿女都一同的伏在耶和华真理圣洁的律法之下。所以基督教教育，在基督里的教育，前提是父母在儿女的面前表现出受教育的样子来，表现出受教育的生命的光景和状态来，然后跟你的孩子一同来学习，一同来成长。我常常会跟劝勉弟兄姊妹，劝勉会友们说哈，为什么你的孩子不愿意读经，不愿意祷告，甚至对信仰叛逆，远离教会呢？当然啊，你退一步说，这里面有很多具体的原因，我从来都不敢说完全100%都是你的责任。但是呢， 至少我们必须知道的是，至少我们必须知道的是，儿女的信仰状况在某个角度上一定反映了你的信仰状况，一定反映了你生命当中的某些的状态。当儿女不被信仰教育的时候，当将直接反映出父母被主的话教育的不够。我这里指的儿女是未成年的哈，成年的儿女一般都自己有自己的家庭，你有点鞭长莫及。但是你知道他长成20岁之前是在你手下长了20年的，对吧？所以什么是基督教教育呢？第一，就是父母和儿女同受教育。第二呢，也是这段经文所展现给我们的，第二，在基督里的教育就是两个权威的建立，权威的建立。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指向一个权威，对吧？理所当然的，这是指向一个权威，这是表明父母在儿女的生命当中有权威，对吧？保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权威。然后呢，保罗又说要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又是指向一个权威，对吧？这个权威是什么？十诫嘛，十诫的权威。这一次第一次的权威是理所当然的那个权威，第二次的权威是十诫的权威。你看见了吗？听从父母，孝敬父母，保罗讲了两个权威。如果说理所当然的那个，我们总结的话，那叫什么权威？你不需要信主你就知道的权威，那叫普遍启示中的常识的权威。你不是说我做了基督徒才知道这个权威？不是的，你不需要做基督徒你就知道这个权威，那叫普遍恩典当中的那个常识的权威。第二个权威呢，保罗诉诸于特殊启示的实践的权威，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是特殊启示当中的实践的权威。让我这样说啊，在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在一个人生命的塑造的过程当中，哎，我们中间很多做父母的哈，你是以什么样的标准衡量说他是被教育好了呢？哎，这个孩子比较听话，哎，这个孩子热爱学习，哎，这个孩子待人特别好，哎，这个孩子喜欢读圣经等等等等。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标准，对吧？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你怎么衡量他是被教育好了呢？如何衡量他是长成一个正常的人了呢？那一个重要的标志，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在他的生命当中建立起了这两个权威。我再说一遍，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在他生命当中建立起来这两个权威。第一个权威就是有些事情他能够清晰的清楚的知道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些事情他能够清晰的知道这就是对的，就应该这样做。意思是在他的生命当中建立起了健全的常识的权威。健全的常识非常的重要，不然那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就会被挑战，就会被质疑，他就长不成人。第二个就是有些事情他能清晰的知道这是主的诫命，这是圣经的教导，意思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有圣经和主的权威，这是神的话语的真理，我应当去顺服，因为不相信神的话语，我就是犯罪，就是远离主，就长不成一个健全的人。被这两个权威哈，一旦建立起来，他的生命呢就会被塑造的越来越健康。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的教育就是两个权威的建立。保罗讲的第一个是普遍常识，第二个是特殊的救恩的权威。只有这两个权威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同时被建立起来，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正常的健全的人。我常常觉得哈，现代教育最大的失败其实就是这两个权威的丧失。 我们中间有很多做老师的哈，可能你也有比较深的体会这一点，就是教育者，就施行教育的人，在被教育者的生命当中失去了权威。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有些失去权威的过程哈，是明显的，是赤裸的，是无所顾忌的。比如明显的叛逆的孩子，逃课的学生，打骂父母师长的行为，这一些失去权威的过程是非常明显的失去了权威，对吧？非常明显，或者说这是明显的教育的破产和失败。但更多的，你不是学校每个学生都是这样吗？其实更多的呢不是这样的，做老师的很能体会这一点。更多的是什么样的呢？更多的是失去权威的那个过程不是那么明显的。你以为他是乖乖女，你以为他是三好学生，你以为他各方面都很听话，其实呢已经慢隐含的不能察觉的失去了权威。意思是，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意思是父母和老师的教导呢，虽然学生和孩子表面上听从，表面上顺服，但内心里真实的想法其实是反抗的，其实是不信你那套的，其实不想听的，这个其实是隐含的失去了权威。这种失去权威的过程是隐含的，不明显的，很难察觉的，但是在某个角度来讲是更棘手的。这种权威是怎么失去的呢？比如哈，我举简单的例子，你们会不会做父母的，会不会教导孩子，你从小要学会撒谎哦？你们有没有这样教导过？我相信没有，对不对？你要学会打人哦，你要学会去偷别人的东西哦，你们都不会这样教导的，对不对？只要你是一个正常人，不会这样教导的。当然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这个有的时候不正常人也会有一些凤毛麟角的，但是大部分不会这样的，对吧？你们都是怎么教导的？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少吃零食，过马路看红灯，你们都会是这样教导的，对不对？你们说要有爱心，要诚实，要对别人好，要学习分享你的东西，你们都是这样教导的。但是你知道这个教导是好的，你知道为什么后来这个教导在孩子的生命当中并没有形成权威吗？最大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当孩子不断的在父母和老师的身上看见那些见利忘义、自私自利的行动的时候，这些的教导的权威会丧失殆尽。纵然你口里是这样说的，但他看见一些明显的行为的时候，这些的教导就破产了。孩子心里会想说，好吧，诚实、爱心、善良、与别人分享，这些事说说而已，不用太当真，说的时候我也需要点头，因为这父母都这样说的，但是转过身来我可以做另外一套。这就意味着这个教育在他的生命当中破产了，已经破产了，只不过你没发现破产了。你以为他是一个小天使，你以为他是一个乖乖女，其实已经破产了。所以我说，当教育失去权威的时候，其实他早已经破产了。可能他6岁的那年，这个教育已经破产了，只不过呢，有一天你看见他偷东西，有一天你发现他说谎，有一天你发现他打架斗殴，你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个样子呢？我怎么教育你的？哎，你就是那样教育他的。我怎么教育你的？你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其实他不是今天才是这个样子的，10年前你的教育已经破产了，只不过自从他长大了才将这些破产的教育表现出来了。他有能力表现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因为10年前那个教育就没有权威了，他心里不是真正的顺从，真正的相信。所以我会说，权威的建立 在某个角度来讲，他不是一个压制的说你必须这样做，而是他心底里真正的相信这是权威，真正的顺从，真正的觉得这是对的事情。所以你有发现教育很难，对不对？就不是讲讲这个课那么简单了，对不对？教育是影响一个人的生命的，是影响一个人的生命的。什么才能影响一个人的生命呢？就你的生命才会影响一个人的生命，你的生命的状态才会影响他的生命的状态。还有人说权威，为什么一直在讲权威呢？其实所有的不仅道德的教育是这样，知识技能的教育也是需要权威的。我给你梳理一下你知道哈，知识技能的教育也需要权威。什么意思呢？其实所有真理的知识都是权威的表达，如果没有建立起来权威，那就不叫教育。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那么怀疑精神呢？你们有没有想过怀疑精神呢？让我这样说，任何一种教育若不是先建立起权威，就不能养成真正的怀疑精神和反思能力。我再说一遍，任何教育若不是先建立起权威，站在那块石头上，就不能真正养成怀疑精神和反思的能力，甚至连那个能力都不会有。我会解释为什么这样说。举例来说，先举最简单的例子，你只有举一个数学的例子哈，在数学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权威呢？我认为哈，我是文科生，可能认为的不太对。我认为一加一等于二是最重要的权威，在数学的大厦当中，在数学众多的定理当中，一加一等于二是最重要的权威之一，是根基性的权威。你只有基于一加一等于二这个前提，才能对数学大厦的众多的定理产生怀疑，对不对？产生质疑，说它不一定是那个样子的，我需要来证真，我需要来证明。怀疑的前提是你有依据和权威去怀疑，你如果不相信一加一等于二，是没有依据怀疑众多的数学大厦的定理的，因为没有东西了。你不能什么依据都没有就说我要怀疑一切，你不能什么权威什么依据都没有说我就是要为了怀疑而去怀疑，因为那个不叫怀疑，那个叫悖逆，那不叫怀疑，那养不成怀疑的精神。现代教育越来越走向一个弊端，什么弊端呢？就是还没建立起基本的权威呢，还没建立起基本的健全常识呢，还没踏在一块石头上呢，就开始说要充分的发挥孩子的怀疑的精神，充分的尊重质疑一切的自由。请问你质疑的依据和权威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没有任何的依据的质疑一切，最终只有导致两种结果，是要么成为神经病，真的哈，就诚实的没有任何依据的质疑一切，最后一定会精神分裂的，因为没有依据嘛，我只是我质疑而已。第二，大部分人成了熊孩子，大部分人不是那么诚实的质疑一切的，而是很虚伪的，所以就成了熊孩子，因为他没有依据，他就是想要质疑，我就是觉得不对，为什么不对，不管，我不管为什么，我就是觉得不对，我就是不想那样干，这就叫熊孩子嘛。所以没有权威，首先不可能成为正常人，第二不可能成为有专业精神的学者。因为质疑的前提是权威，教育是建立权威的这样一个本质。第三，什么是基督教的教育？在基督里的教育呢，就是把一个人变成真正的人，变成真正的正常的人。有一个这个牧师讲到这样一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特别好，特别有意思哈。他说他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也用这个问题来问你们哈，你们觉得狗咬人 和人咬狗有什么区别？狗咬人和人咬狗有什么区别？啊，对，这个相当于说，区别很简单嘛，狗咬人正常，人咬狗不正常，这很简单嘛，对吧？你不要想太复杂，对，你不需要那么哲学家。但是我再多问一点，你是以什么来界定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呢？围棋说常识，或者我们稍微文化一点表达是这样的：狗咬人是一种自然现象，对吧？自然现象，人咬狗呢，是一种什么现象？是一种反自然、反规律的一种现象，你可以称之为一种文化现象。狗咬人是没有道德性的哈。只是打他而已，没有什么道德性，他不需要负道德的意义。人咬狗是有道德性的，对不对？什么样的道德性呢？就是你如果你看见一个人咬狗，就是那种特别没道德的道德。狗咬人是没有文化性的，人咬狗是有文化性的。什么文化呢？就是特别没文化的一种文化。所以意思是，如果你看见一个人走在大街上，他突然扑上去把身边的狗给咬了，那就表明他特别没道德，特别没文化，特别没人性，特别不正常，脑子有病，不是一个正常人，对吧？那就只能表明这些的事实，对吧？我为什么特别要提到这一点呢？因为教育其实是把一个人变成一个真正的正常人的过程。我们学习圣经，学习常识，学习各个学科的知识，其实最终都是要在上帝的真理与恩典的光照之下，来养成一种敬拜上帝的文化，成为有一个有道德的人，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成为一个可以对世界做出正确的评价和评估的人，成为一个有健全的品格的人，或者说最低成为一个不去咬狗的人。我特别提到这一点，因为在今天有太多咬狗的人存在。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哈。我在小区里有一次看见一个这个年龄跟我们差不多哈，牵着一条他们家的狗，然后呢跟我们打招呼，哎，叫叔叔叫阿姨。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那些把自己家里的狗叫儿子的人和扑上去咬狗的人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对不对？就把自己家里的狗叫儿子跟扑上去咬狗是一样的性质的一件事情。意思就是很简单嘛，他不正常嘛，就是这么简单嘛。他不正常，他有毛病，他没有健全的常识，意思是他没有长成一个正常的人。因为他给狗叫儿子，这正在形成一种反上帝的文化。为什么是真知识呢？就是按照上帝起初创造一切事物的本性那样去对待他，这就叫真知识。按照上帝创造这个事物本来的面目去对待他，这个就是知识。你这样做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今天很多人是没知识的，没文化嘛，没常识嘛。狗就是狗，儿子就是儿子，这个叫常识，这叫基本常识。你拥有了这个知识，你拥有了这个常识，你按照这个常识去生活，你就是一个正常人。所以我多说一句哈，其实类似的事件太多了，对吧？在某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同性恋的问题也是如此，就是没知识、没文化、没常识的表现，就没常识。常识就是男女结合才叫夫妻，那叫基本常识。所以还以为是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哈。所以你就知道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有些人问我说，其实那些给狗叫儿子的人家不是真心的吧，人家没有真心的那样，人家只是我跟你讲哈，所有的一切你不需要真心的去咬狗，你只要咬了那也是人咬狗，不需要真心的去咬。 会说在基督里的教育就是把一个人变成一个正常人，成为正常人要学习圣经和常识。这就是什么是基督教教育，什么是在基督里的教育。第一，父母与儿女同受教育；第二，建立两个基本的权威；第三，把一个人变成一个正常人。你先不想的那么高大上，让他以后挣多少钱，先在这三点上来做，先长成一个正常人。为什么要在基督里养育儿女呢？第一，因为教育在本质上是关乎信仰的，教育在本质上是关乎信仰的。生命记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那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教育就是为了培养敬畏耶和华的人，培养爱神爱人的人，就是那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意思是教育在本质上是一个信仰的表达，是关乎信仰的。让我们这样说哈，在本质上没有信仰的学习，一个牧师这样说，他说在本质上没有信仰的学习就不配称之为教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没有关乎信仰的学习，就没有涉及到他的灵魂，就没有涉及到他的生命，就没有涉及到他的价值观。没有信仰的学习是什么呢？就是在灵魂、生命、价值观之外的外在的技能的学习啊，这个要跟着师傅学手艺，这个叫职业培训，还不能称之为是教育。因为教育一个人要影响到他的灵魂、他的生命，而不仅仅是教给他技巧。所以今天的社会哈，一方面呢是高度世俗化的社会，对吧？但另外一方面呢，你必须承认，就是高度世俗化的社会相对应的就是高度偶像化的社会。就是任何的教育呢，一方面是世俗化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是有高度的意识形态的教育。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所有的教育都是，所有的教育背后都有价值观，都有道德伦理的体系，都有信念，都有意识形态，所有的教育都有，没有任何一个教育没有这些东西。你要么敬拜独一的上帝，要么就敬拜形形色色的偶像。不存在有一种教育说是完全中立的，我什么信仰都不信，而不是的，他其实是信的。一切的教育在本质上是宗教教育，所以教育都是关于敬拜的，关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问一个问题，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了。我们中间大部分人都是经过了九年义务教育，对不对？你思考自己，一个经过了中国九年义务教育的人，他会自然而然的敬拜上帝、相信上帝吗？绝对不会。自然而然的敬拜上帝、相信上帝，但是他不敬拜上帝、不相信上帝，那他相信什么呢？他敬拜什么呢？很多人会告诉你一个答案，说其实他什么也不信，其实他什么也不敬拜。错了，极大的错了。他会敬拜金钱，他会敬拜科学主义，他会相信自我成就，他会敬拜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他是会敬拜中国几千年的厚黑学，他相信这一套的东西，对不对？他会相信厚黑学，他不会相信登山宝训的黄金法则的。换言之，他不是没有神，他只不过是神太多了，形形色色的偶像。他不是不相信上帝，他只是敬拜许许多多的假神。换言之，他会敬拜相信很多的东西，只不过区别在于他不再敬拜独一的真神而已。所以我说任何的教育都是背后有信仰的，没有任何的一门教育背后是没有信仰的，一定有信仰，只不过你信的是什么东西而已。所以让我们来看到说，在这段经文当中为什么要在基督里养育？因为其他信仰都是假的， 因为其他的信仰都是偶像，所以要回到一个真正的信仰的源头。所以要真正的让他知道说这一个教育才是正确的。教育有一个清晰的简单而明确的结论，就是不在主里的就是在偶像里的。你绝对不可能说我不在主里，但我也不在偶像里，我也不在假神里，我有第三条出路。你绝对没有第三条出路，要么在主里的教育，要么就是在偶像里的教育。我们过去很多年不在主里的教育是怎么样的呢？如果我借用生命界的表达，那个结构表达呢，就是中国人啊，你要听，考试成绩是你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你的成功和事业，高考政策的讲话你要记在心上，厚黑学的理论你要记在手上，你坐下起来都要谈论，还要把距离高考还有100天写在教室的黑板上。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教育都是类似的嘛，对不对？都是类似的。这背后是有价值观的，这背后是有一个一个的神的。这样的教育，你期待把我们的孩子塑造成什么样的人呢？我告诉你，在这样的教育之下，我们的孩子一定会塑造成一个八面玲珑，在善上愚拙，在恶上聪明的人。啊，没说反吧？没说反。这样的教育背后，他一定长成一个，当他长大之后长成一个你特别讨厌的人。但是呢，外表可以有可能会光鲜亮丽，只不过呢，妻子特别讨厌，家人特别讨厌，外人看来呢，哎，升职加薪，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只不过家里人特别的讨厌。这样的教育不过是让我们的孩子在世界上出人头地，但本质上，我会说，请注意哈，可能说的太严重，但是一定是事实。本质上这样的教育是邪恶的，这样的教育充满了偶像，也充满了铜臭味，甚至也充满了，在某个角度来讲，你必须承认，也充满了对孩子的心灵的压迫和剥削。在孩子的背后啊，过去这个，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叫做《虎爸狼妈》，是吧？虎爸猫，哦对，大概就是充满了这样的这个狼爸虎妈的悠悠的背后的眼睛。在学校里充满了高分低能的患者，哪一塔大学哪一年没有跳楼的人呢？因为教育的邪恶会荼毒一代人的灵魂。所以为什么要有在基督里养育儿女？原因很简单，因为所有的教育都是信仰的教育，就是这个原因。要么你敬拜真神，要么敬拜偶像。我再给出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要在基督里养育儿女？因为这是上帝给你的命令和你最基本的责任和权利，这是上帝给父母最基本的命令。经文很明显嘛，照着你们做父母的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就是这么明显，不用解释。我讲一个历史啊，教育的主权在中国过去几千年啊，因为我们活在这个21世纪的中国今天当下的社会，我们会跳不出这个时代来看教育啊。过去几千年中国教育的主权其实大部分的时间，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父母的手里。国家拿走教育的主权其实是最近100多年的事情。换言之，几千年只有最近这100多年是国家在教育你的孩子。过去几千年都是中国都是什么私塾的传统，对吧？什么叫私塾呢？简单来讲，就是大户人家他这个为了教导自己的子弟，教导自己的子侄，他就会请老师到他的家里来教导自己的孩子。这个就是家，就是父母的这样的一个抉择嘛，对吧？那西方呢，其实2000年的西方的教育也是家庭教育和教会学校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教育。只是到最近100多年呢，教会你不得不承认，最近这100多年教会衰落，整体全球父母呢也失了志气，不争气， 于是教育才成为国家的内部事务。那这以前国家不需要有教育部的。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教育的主权是出于耶和华，并且被耶和华赋予给父母。我再说一遍，可能有点绕口。教育的主权出于耶和华，并且被耶和华赋予给孩子的父母，赐给每一个基督徒的父母的。这个权柄无人能够夺走。可悲的是什么呢？可悲的是现代的父母们其实不断的主动的抛弃这一个手中的权利，不断的抛弃，把孩子托付给国家，这叫公立教育，把孩子托付给这个学校叫寄宿教育，把孩子托付给爷爷奶奶叫隔代教育，把孩子托付给什么什么。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等有一天孩子青春期叛逆的时候，你却说你这个孩子怎么长成这个样子，他这个样子不是一日之寒，他这个样子主要是你的责任，就是你没有对他负责任的那种责任，主要是这个责任。所以基督徒常常会说哈，哎呀，交托很难了。但是你发现没有，有的时候交托给主确实挺难，但交托给别人，交托给世界其实挺容易的，其实挺容易的。所以这显明我们不是没信心哈。很多人说，哎呀，我没信心啊。我说，抱歉，你可能是没有理解你的生命的状态。你其实不是没信心啊，你只不过是拥有一个巨大的错误的信心而已。你很有信心啊。你哪里没信心？这样的信心我觉得我都没有，你很有这个信心。所以就是凭着信心将孩子交给不信主的人，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的信心，并且非常的有信心。然后呢，还抱着一个巨大的期待，说期待他长大以后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我告诉你，孩子做不到啊，孩子绝对做不到啊。所以圣经说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孩子不是你的产业。今天基本上绝大部分的父母在这一个问题上都把孩子当做自己的产业。你必须先承认这一个状态，你才能够在这件事情来悔改。你只不过你不是想怎么教就怎么教，你不是想怎么教就怎么教，你是应当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养育他。这意味着上帝托付给你是让你代表上帝来教育他，来养育他。这意味着你的孩子长成什么样子，有一天耶和华要向你来问责，耶和华说你要来负责这件事情。按照中国的法律，你如果不把孩子送到学校去读书，这个是违法的，对吧？你接受这个观念吗？就大部分人都会接受这个观念，对吧？如果接受的话呢，我会说你就更应该接受，基督徒的孩子如果不在家里教导孩子圣经，不送孩子上主日学，不带孩子来参加教会敬拜，也是违法的，并且是违背了主的法。所以我们是接受后者呢，还是接受前者呢？如果我们接受前者，说这个是社会文明的表现，而我们觉得说后者是愚昧落后的表现，那这就表明说本质上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信心。如果你有一个基本的调研哈，你会发现一个特别，其实我不惊讶，但是很多人会很惊讶的一个事实，就是你会发现呢一个特别怪异的现象，就是通常在一间教会当中哈，14岁到18岁的孩子是最少的。通常在一间教会当中，14岁到18岁的孩子是最少的。因为通常在孩子14岁到18岁的时候是一个严重的信仰危机的阶段。当然这个年龄阶段跟青春叛逆期的阶段是实际上是重合的，对吧？也是他最远离信仰远离教会的阶段，当然也是他最远离父母远离家庭远离父母的权威的阶段。这里面有很多父母的眼泪哈。那 我会说也有很多父母的失职。不要想着到十四岁的时候才带他来教会，那个时候已经晚了，但他还不懂事的时候就带来，那还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开始。所以为什么要在基督里养育儿女？第二个原因，这是上帝托付给父母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一个原因是什么？这是任何的教育都是信仰的表达，所以要在基督里养。第二个原因，这是上帝的托付，所以要在基督里养。我跟大家分享第三点，怎样实践这一个真理呢？怎样实践在基督里养育自己的儿女呢？第一，在基督里养育儿女，首先的实践是全人的教育。中国过去很多年一直在提一个东西叫素质教育，对吧？就是后来你会发现十年过去了，什么叫素质教育呢？就是没素质。就是没素质，真的就是没素质哈。其实我们要讲全人的教育，或者说你也可以叫素质教育，但你必须，它不仅包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这种素质，这只是外在的，这还不是内在的。至少我们认为素质教育的前提，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没有救恩的人就没有素质，没有重生的人就没有健全的全人，因为他还是破碎的。没有真理的塑造，就不可能有健全的全人。没有重生怎么说是全人呢？只能是一个破碎的人。所以第一，怎么实践呢？教育的关键是救恩，教育的关键根基是救恩。所以孩子受洗的那一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你在上帝的面前承诺要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人如何才能明白救恩呢？那么最好的一本教科书，也是唯一的一本教科书，就是圣经，就是圣经。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很具体的一个应用就是，你必须教导你的孩子圣经，必须教导，不然的话你所有的其他的教育一定是建立在沙土之上。用圣经去教导他的灵魂，他让他明白救恩。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一生就只学这一本书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是根基，这是前提，这是学任何知识的前提，这建立他长成一个正常人的一个前提。所以我不知道细心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哈，我们这段时间教会的公众号开始推出一个系列，叫做圣经金句大全。我特别跟这个金辉这个负责公众号的同工来说哈，我们要把这个系列全推出来。为什么呢？就是鼓励你们一定要教孩子从小背圣经，一定要教孩子从小背圣经，按着那个经文大全去背就可以了。如果我算了一下哈，如果你每天背两节的话，两节其实对孩子很简单，两节经文，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能背完。每天背两节，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能全部背完。而那个500多节的经文，其实呢，你如果全部背完之后呢，基本上你对圣经当中特别重要的关键节点的经文就都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了。所以教会公众号推了哈，回去之后教孩子背好不好？父母好不好？哇，声音那么小啊。好，好。第二呢，我们家最近买了一些这个圣经故事的漫画版本的书。我们已经把这个书已经送给一些适合看的小朋友了哈。适合看是因为这个，如果他年龄太小的话，我们就没有送哈。如果年龄到了一定地步呢，我们就会送了。我讲一个特别美好的见证哈。这个朱琳给我回馈说，这个文哲哈，给我有一个特别感恩的回馈，就是文哲的爸爸呢，就是晚上的时候睡前就带着文哲一起读那个圣经故事的漫画的那个书啊。对，既帮助了文哲，也帮助了爸爸，对吧？还没有收到，如果你的孩子已经长到类似的这个雨辰和文哲的这个年龄，如果你还没收到这个书呢，你先别急哈， 还没算完啊，先别急。对，所以我因为最近我们教会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多了起来嘛，所以我们就思想一些这些的方式来帮助孩子们。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去教育我们的孩子，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法，丰丰富富的去教导他的圣经，甚至漫画也是一种方式，就是《生命记》所说的全人心上、手上、额上，全时躺下起来，全地坐在家里、行在路上、房屋门楣的这样一个教育，全时、全人、全地。这里面还隐含一个意思，就是这个教育信仰涵盖引领一切的学习，涵盖引领一切的学习。第二，怎么实行在基督里的养育儿女呢？第一是施行全人的教育，关键是救恩和圣经。第二是施行品格教育，施行品格教育。这个品格是建立在第一的前提之上的，就是那个救恩的前提之上的，不然是很难有建学的品格。我读三节经文给你们。第一，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教导他们从小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其实今天世俗的教育最大的失败之一也是这样，就是反过来了，在善良的事情上人民愚拙无比，在邪恶的事情上人民无比的聪明，这样就没办法有品格。第二，我再给一节经文，就是弥迦书，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就叫行公义、好怜悯、垂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换言说，之教育他从小有公义之心、怜悯之心、谦卑之心和跟随神的心，这些都需要天长日久的教训和操练的。第三，我再给一节经文，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善良、信实、温柔、节制，这就是品格教育的关键，在圣灵里的那样生命的塑造的样式。所以什么是品格教育呢？用这三节的经文来衡量你有没有施行那个品格的教育。第三，施行知识的、文化的教育。你一定不仅仅是学圣经的，你一定不仅仅是学怎样成为一个有道德的健全的人的，你一定需要学习这个世界的那些的文化、那些的思潮的，你也要去了解的，对不对？所以要教育这个当今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我有几节经文我就不展开了哈，几节经文这个告诉大家。第一，就是《使徒行传》，斯蒂凡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换言之，在那个前提之上，你要去学埃及一切的学问。第二节经文，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第三节经文，关于但以理的，这四个少年人在神的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赐他们聪明智慧，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念、意象和梦兆。我举出圣经当中三个人物哈，摩西、所罗门和但以理。要学习整个世界所发生的这一切的知识和学问，来去被神使用。求主来怜悯我们，带领我们，这就是怎样施行在主里养育儿女的教育。最后啊，我给大家这个，因为这个是很专题的一次讲道哈，我想我就给大家推荐几本书好吧，作为这个父母的哈，我特别想给你们推荐几本书。第一本书叫做《听妈妈讲那圣经里的故事》，听妈妈讲那圣经里的故事。第二本书《基督教古典教育》，这本书不是孩子读的，是父母读的。第三本书，如何在恩约中养儿育女，如何在恩约中养儿育女。第四本书，给他们恩典。当然这一类的好书还是有很多的，我没办法一一的列举，但是呢，我特别推荐给孩子们的书哈，安徒生童话全集一定要好好读，非常好的书。 可以说是用孩子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在讲述那一个恩惠的福音，整全的基督教的世界观，安徒生童话全集以及纳尼亚传奇，一定要好好读，孩子可以读的。求主来怜悯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使我们来明白认识你的真理和恩典，使我们来认识到说我们真的是需要被你来教育，我们真的是要来认识你的教训和警戒，以至于我们可以建立起那个真理的权威在我们的身上，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自己，不是自己的权威，而那一个你的真理才是我们的权威。所以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在基督里养育，因为所有的教育本质上都是关于信仰的，都是信仰的塑造，价值观的塑造，也因为这是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最基本的权利，你要向我们来问责，我们有一天要向你来交账。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学习怎样实践这样的真理，就是让我们从小教导孩子的圣经，都要教导他们有一个健全的健康的一个人格，也教导他们一切的知识和文化，使他们能够来回应这个世界。求主来带领我们，将我们交在我们的孩子都交在恩主你的手中，也赐给教会力量，赐给教会智慧，如何的帮助父母们来教养自己的孩子。感谢主，求主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 感谢主，清恩传道说我们是胆大的孩子，我们太胆大了，是吧？我们常常把孩子交给世俗，我们父母和儿子同受教育。我们来唱无我为主，因为主是我们的主，我们不是主。